喂，兰兰，你终于来电话了，我等你。什么？我是小明啊，请问你找谁？哦，原来是叔叔啊，我正等我们同学电话呢。你要找我爸爸吗？他现在不在家，我妈妈在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妈妈，我叔叔从上海打来长途。 喂，哦，王楠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，你们最近还好吗？ 我们都挺好的，谢谢你，嫂子。你和哥哥好吗？最近工作忙不忙？ 最近还可以，不太忙。啊？什么？你要来北京？太好了。 是啊，我下周要去北京开会，正好我还有一个星期的年假，到时候咱们聚聚。1年多没见面了，很想你们。 我们也很想你们全家，欢迎你随时来北京做客。小明也学会做饭了，让他炒两个拿手菜给你尝尝。 哟，小明可真是长本事了。不过在家里吃饭是不是太麻烦你们了？ 没关系，你别客气。等你到家，咱们再商量，要么在家吃，要么去饭店吃。 妈妈，让我和叔叔说说话。 王楠，别挂电话啊，小明想和你说话。 叔叔，您快点飞到北京来吧，我特别想您。 叔叔也很想你啊，等我开完会，马上就到家里去看你们。 好的，叔叔，一言为定。 对了，小明，你喜欢什么礼物？ 叔叔，我什么礼物都不要，我只希望您快点到北京来，我还要把我的新朋友麦克介绍给您呢。 好的，北京见。 叔叔再见。